在身边，爱我一点，是你让我的生命越来越甜。世界不停在变，会爱你多一点，希望你能够看见，童话中幸福的乐园。一路上难免会跌跌撞撞，只要你记得，哦，那里才是家。受伤了别害怕，我在这里给你力量。我 在身边， 我 爱我一点， 所以 我的生命越来越甜。 一些依靠，我

回忆，

天窗飞拼命追 I will go this way 自由与我始终发现就算爱情变成了红坠成了也累了盘在那边我就像依赖挥霍着眼泪对错归零出发才了解开始吧狂奔的起跑线是最像电影电梯的从前心跳如针在一步往天上飞拼命追

放的心。 Because she knows, don't wanna be your angel. 不想背着一副黑色的